相聚，和你一场相聚，长相聚。 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上下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伤。珍重。